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又在听听糖耳朵见面了。每天晚上在这里都会给你讲好听的故事， 有意思的笑话， 我们还能听到小朋友说的儿歌。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法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德尔菲娜·佩雷和塞巴斯蒂安·马汉，是由赵角角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谢谢你，你对我很重要。这是卷发婆婆，她满头的白发，一个卷儿一个卷儿一个卷儿。她穿着漂亮的蓝色上衣，戴着时髦的蓝色眼镜，脖子上围着豹纹的围巾。卷发婆婆生活在一座好大好大的大都市里，无数的摩天大楼，还有数不清的来来往往的人。陪伴卷发婆婆一起生活的是一只小狗，它是斗牛犬阿尔旺斯。它矮矮小小的，不过很神气。它脖子上的狗圈也是豹纹的，跟卷发婆婆的完全一样。他们一起住在一栋很高很高很高的粉灰色大楼的第156层。楼的下面是一条繁忙的大街，汽车来来往往，红色的尾灯闪烁不停。每天晚上，这里都有美丽的景象。阿尔旺斯是卷发婆婆最爱的小宝贝儿，卷发婆婆宠着他，爱着他，把他当作小小的心头肉。他们每天的日子都过得风风火火，很多事情要做，他们总是那么精神，好像一点儿也不会变老。每天一大早，卷发婆婆和阿尔旺斯就会到鲁吉开的咖啡馆去，喝上一大杯焦糖卡布奇诺，奶油要加双份的。至于方糖嘛，那是留给阿尔旺斯来吃的。阿尔旺斯最喜欢吃方糖，甜甜的。喝完咖啡，接着就该去奥兰多的美发店了。卷发婆婆要给自己的刘海定定型，弄漂亮点，再看看这儿的杂志，顺便跟大家说一说最近有什么明星的最新消息。弄完头发，拐过街角，走不了几步就来到了乔治的肉铺。啊，卷发婆婆要在这儿买点肉。乔治每天早晨都会给阿尔旺斯留一块新鲜美味的小脆骨。路边的公园也是他们会经过的地方，他们喜欢在长椅上坐上一会儿，有一位山崎先生也总是坐在这儿，他们就坐在一起，看着天上各种形状的云彩，有的像心，有的像狗骨头。不知不觉的就到了中午，啊，不用担心，公园里有个卖热狗的摊子，卖热狗的艾利奥总是会为他们准备非常棒的午餐，而且还不忘了夸上他们两句。 嘿，卷发婆婆，你的头发今天真漂亮。哦，尔旺斯看起来很精神嘛，希望今天的热狗你们会喜欢。 啊，吃饱了肚子，接下来要去的是城里最大的百货商场，他们总是来到二楼的鞋包区，在这儿卷发婆婆要试好多双鞋子，阿尔旺斯也要试一试，然后再跟卖鞋子的服务员艾拉随便聊上几句。聊着聊着，哦天哪，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差点就要迟到了，因为接下来卷发婆婆要上她的陶艺课。 他们急急忙忙赶到陶艺教室。跟卷发婆婆一起上课的老奶奶埃德娜早已经到了。卷发婆婆在埃德娜身边找个地方坐下，然后一边做陶罐子一边聊天。 嘿，还记得吗？上次我说过的那个帅气的希尔古，他今天也来了。 上完了陶艺课，时间又是很紧张，还没来得及洗掉手上的陶土和泥巴，他们就要赶往狗狗的健身房。啊，阿尔旺斯一定要努力地跑跑步，多运动运动啊。就在阿尔旺斯努力地在跑步机上锻炼后腿肌肉的时候，卷发婆婆也在做着柔软体操。她和旁边正在健身的梅赛德斯和汤姆谈起了关于狗狗洗发香波的事儿。唉，健身完了果然更精神了。再接下来，卷发婆婆要去她的老朋友比崔克斯奶奶家喝下午茶打扑克。不过他们的下午茶从来没有按时开始过，因为总是有人迟到，而且几个婆婆最后总是会吵起架来。 你肯定耍赖了。 不不不，我想是因为你偷偷藏起了一张牌。 就是你。 就是你。 可不关我的事儿，是你们两个。 不过不管怎么争吵，他们都还是最好的喝下午茶的老朋友。一天就这样很快过去了一大半，天已经变黑了。卷发婆婆带着阿尔旺斯带着买好的东西回家去，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会再到路易的店里买几罐豌豆罐头，然后他们回到大楼，坐进电梯。电梯慢悠悠地上升，升啊升啊升，一直升到第156层的家里。这儿可真够高的。天已经完全黑了，卷发婆婆和阿尔旺斯换好了浴袍，在客厅的大玻璃窗户前面站着，看着外面的城市。城市里有星星点点的灯光，啊，真美丽。生活看起来很好，只不过有件事情，大家好像都忘了，那就是，其实小狗阿尔旺斯已经很老了。虽然他一直坚持锻炼身体，让你看不出他有多老来，可他还是很老了。有一天早上，阿尔旺斯就那样趴在地毯上，努力地呼出了最后一口气，然后死掉了。卷发婆婆流下了眼泪，她伤心极了。在接下来的很多很多很多天里，卷发婆婆简直流光了自己所有的眼泪。她不管去哪里，不管做什么，她总是很伤心，总是在想念阿尔旺斯。她的眼泪也就总是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流下来。她一个人坐在电影院里，拿着爆米花流眼泪。他在超市的货架旁边，当看到汪汪牌狗粮的时候流眼泪。他在地下停车场流眼泪。他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流眼泪。他去看牙的时候，躺在牙医的座椅上流眼泪。就连晚上，当他摘下眼镜，脱下外套，躺在被窝里，就算脸蛋贴在枕头上，眼泪 也还是哗啦哗啦地流下来。卷发婆婆太伤心，太难过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离开自己，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从那以后，卷发婆婆十分坚定地告诉自己， 再也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了，我再也不想失去一个朋友了。 她穿着睡袍，坐在沙发上，很长很长的时间看着阿尔旺斯的照片。他坐在柔软的沙发上，开始想象， 如果有一天咖啡馆的卢吉也离开我，那我该多么伤心。还有剪头发的奥兰多，卖肉的乔治，椅子上的山崎先生，卖热狗的埃里奥，还有艾拉、埃德纳、西古尔、汤姆、梅塞德斯、比崔克斯和路易。要是任何一个朋友再离开我，我一定会伤心的受不了的。 于是卷发婆婆开始告诉自己， 不，我不能和朋友们走得太近，我越喜欢他们，离开他们的时候就会越难过的。没准儿我都不应该再和他们见面了。 啊，想到这儿，卷发婆婆开始行动起来。她把自己锁在了家里，用钥匙整整反锁了两圈。她不再开门，不再出去，不再见任何朋友，就连那位她原来很喜欢的邮递员，她也不再见面了。信堆在了她的门口，塞满了他的门缝。卷发婆婆躲在她高楼的房子里面，她告诉自己， 现在我安全了，只有这样我才会更幸福。对，只有这样才会真的更幸福的。 从这以后，卷发婆婆真的谁也不见。她整天穿着睡衣，一个人待在黑咕隆咚的屋子里面。他看电视，吃饼干，冬天不见别人，春天也不见别人，夏天不见别人，秋天还不见别人。当他需要买东西的时候，他就直接从网上订购。他还会买杂志，买汪汪牌狗粮。一天又一天，他在手机上敲打密码，在电视屏幕上看着那些平面的人脸。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早晨，也不知道是过了多少天的早晨，突然在第156层的落地的大玻璃窗户外面，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他穿着格子衬衫，戴着蓝色的工作帽，穿着蓝色的工作服。这个时候，卷发婆婆正在那里不知道想些什么，她并没有马上看见窗户外面的人。可是当她猛地发现自己的咖啡杯里冒出来的不只是热气，还有一个人的影子的时候，他吓得差点没跳起来。 窗户外面是什么？是一个人吗？ 卷发婆婆走到窗口去看，她仔细地看，真的，窗户外面真的是一个人。那是一个给高楼刷玻璃的工人。卷发婆婆已经太长时间没有看过一个真正的人了，她发现自己忘了，真正的人本来应该长这个样子。 比电视里看起来要立体一些，牙齿没那么整齐，头发会耷拉下来，两只手胖乎乎的。那个人往玻璃上喷了泡沫，然后用刷子吱吱吱把玻璃刷干净。他给了卷发婆婆一个大大的微笑，卷发婆婆也忍不住自己笑起来，露出了满口洁白的牙齿。接着那个人对着卷发婆婆说了几句什么，哦，但是玻璃太厚了，卷发婆婆什么也没听见。 要不要打开窗户呢？ 那个人还在说话，卷发婆婆只是稍愣了一下，接着咕咚，那个人和他站的吊篮就从窗口不见了。 糟糕，他对我说的事情也许非常重要，说不定他告诉我，我背后藏了一个可怕的人，说不定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不是已经发誓再也不见？哦，管他呢。 卷发婆婆一点一点地轻轻地推开了窗户，一股凉风夹杂着雾霾一下子扑到了脸上。可是这凉风竟然让卷发婆婆觉得有点舒服，她把身体探出窗子外，想看看那位先生在哪儿。哦，这样做太危险了，卷发婆婆的脚一滑，整个人从窗户掉了出去。咻，邦当，哦，天哪，卷发婆婆实在是太幸运了，要是从156层的窗户掉下去，她准会被摔死。可是她竟然直接掉进了刚才那位刷玻璃的工人站着的吊篮里面，他掉在了那位先生身上，差点把他给砸晕。那位先生揉着脑袋说： 哎呀，我说您还好吧，没摔坏吧？ 啊，不不不不不不，卷发婆婆心想， 我不能回答，万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万一我们成了朋友，万一有一天他也离开我，那可怎么办呢？ 可那个人继续说， 夫人，我只是想告诉您，您的牙齿上沾了个菜叶，看着不太好看。 卷发婆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又一次忍不住笑了。他不知道是想哭还是想笑，可他觉得心里充满了感激。 谢谢你。 嘿嘿，其实这也没什么的。 哦，不不不，真的真的，你的话对我非常重要。我能做你的吊篮下去吗？我今天还要去看望很多朋友呢。 当然可以。 就这样，卷发婆婆穿着睡袍，坐着吊篮，从156层的高楼下来了。她飞快地向鲁吉的咖啡馆走去，后面还有奥兰多的理发店和乔治的肉店，对，每个朋友她都要去见。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凯蒂幼儿园的童云瑶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